强横豪横逞强，阿图呼舍灭，阿图呼舍灭，阿图呼舍灭，阿图呼舍灭，阿图呼舍灭，阿图呼舍灭。衣服衣裳，阿图库，阿图库，阿图库，阿图库，阿图库。穿戴，阿图灭，阿图灭，阿图灭，阿图灭，阿图灭，阿图灭。流，阿烟灭，阿烟灭，阿烟灭，阿烟灭，阿烟灭。姐姐，阿韵，阿韵，阿韵，阿韵，阿韵，阿韵。窗户，窗，发，发，发，发。果仁，果核，发哈，发哈，发哈，发哈，发哈，发哈。剪，割，裁剪，翻摊面，翻摊面，翻摊面，翻摊面，翻摊面，翻摊面。眉，眉毛，翻摊，翻摊，翻摊，翻摊，翻摊。墙壁，墙，发吉烂，发吉烂，发吉烂，发吉烂，发吉烂，发吉烂。离开，离，分离，发产别，发产别，发产别，发产别，发产别，发产别，发产别。耍弄，耍手段，用巧。发西单别，发西单别，发西单别，发西单别，发西单别，发西单别。裤子，发裤里，发裤里，发裤里，发裤里，发裤里。屋内的地，屋中的地，场，场所，场院。发烂，发烂，发烂，发烂，发烂，发烂。手掌，发烂我，发烂我，发烂我，发烂我，发烂我。生气，发怒，愤恨。翻墙面，翻墙面，翻墙面，翻墙面，翻墙面。